第48集，真是个大小姐。最终，仁义还是决定先发信息道歉。发完之后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了许久，那头果然毫无回应。虽然在他意料之中，但他还是不免有些郁闷。他甚至真的考虑要不要给龚应贤买个礼物什么的，但龚应贤好像什么都不缺，而且那么挑剔的人，万一没送对，还会弄巧成拙。仁义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直接去找龚应贤比较好，但不是现在，先冷静两天吧。正好他要把前段时间堆积的文书工作处理一下。这天下午，他正在写报告，屈阳波通知他龚飞兰来了。他下了楼，见几个战士帮龚飞兰提着好几个纸袋，一看就是又给他们送点心来了。 飞兰，今天不上学啊？ 我请假了。感冒了，不想去学校。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会逃学了吧？ 才没有呢，我前几天真的感冒了，只是现在好了而已，明天再去学校嘛。 龚飞兰笑盈盈地跑到仁义身边。 我刚从表哥那里过来，盛博又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让我带过来呢。 哦，你刚从你哥那里来啊？他在家吗？ 哦，他正好回家取东西，我碰着他了。 他怎么样？ 什么怎么样？ 围观过两人吵架的战士们纷纷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仁义瞪了他们一眼。 哦，随口问问，他挺忙吧？ 是啊，但他听说我要来中队，还让盛博多准备点东西呢，所以我这次带了好多，有粤式点心，也有甜品，肯定很多是你喜欢的。 仁义心里一喜，龚应贤主动让盛博多给他们准备点吃的，看来龚应贤已经消气了，只是碍于面子不搭理他，只要他去主动。 怎么了？ 龚飞兰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把众人吓了一跳。 我的芒果慕斯啊！ 龚飞兰看着盒子里被撞得七扭八歪的甜点，气得跺了跺脚。 这个超好看的，怎么搞的？居然摔成这样！ 哎呀，这盒也摔了。 丁晴打开一盒，看着里面糊成一团的萝卜酥，十分可惜地说：“ 哟，这盒也……哎。” 龚飞兰脸色一变，开始逐一检查，发现至少有一半的造型精致的美食都在盒子里经历了一次小风暴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拿的时候很小心的，根本没有摔过。 是不是其他人没拿好啊？ 不是我，我拿的可小心了，盒子歪都没歪。 哎呀，多大事儿啊，放心吧，我们一样给你吃得干干净净。 其他人纷纷附和安慰龚飞兰，龚飞兰仍旧费解郁闷地说： 准备好之后，盛博和表哥他们就帮我搬到了车上，一路上车开得很平稳，刚才拿的也很小心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啊，你表哥帮你搬的？ 是啊，表哥难得会做这种琐事。 龚飞兰懊恼地转身去取餐具，仁义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他给气乐了。 真他妈是个大小姐啊。 任队，你说龚飞兰吗？我觉得她挺可爱的，没什么大小姐脾气啊。 我说龚应贤。 为了不让龚飞兰伤心，他们说到做到，把所有东西都吃了个干干净净。仁义还拍了几张被摔得乱七八糟的点心的照片发给龚应贤，配文字：谢谢龚博士招待。第二天，仁义还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了红五分局，但他实在想不出能送龚应贤什么，只好空着手去。之前 任毅特地找谭浩纯确认了龚应贤在分局，可到了分局，人却不在自己的办公桌前。谭浩纯刚好路过，看到任毅就颠颠地跑过来。 任队长，啊，龚博士不在吗？奇怪，他刚刚还在。 龚应贤不会故意躲我吧？可他也不知道我要来啊。 我给你打听一下啊。 啊啊，好。 谭浩纯找一个同事聊天去了，不一会儿他又回来。 龚博士刚刚去训练场练枪去了，我带你去吧。你没有见过我们练枪的地方吧？ 走吧，还真没见过。 两人边走边聊，谭浩纯还惦念着暗网上对他们的悬赏，问起任毅最近是否安全。 放心吧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那就好。万源小区的案子好像有进展了。 是吗？那我一会儿正好问问他。 这两天龚博士的心情好像很差，杨队长你要当心啊。 当心什么？他又不吃人。 但是他颜色的时候真的有点吓人啊。我觉得他不像现实里的人，像动漫里的，又好看又厉害，那个气场啊。咦，反正我有点怕他。 任毅心想，龚应贤外表确实很唬人，谁能想到那里又幼稚又任性呢？一想到那些无辜的点心，他就哭笑不得。 你好歹也是警察，怕他干嘛？ 说完之后，他莫名的有点心虚。其实他平时也不自觉的会对龚应贤言听计从。 我虽然是警察，但是做办公室的，你看我也不像是会出去抓犯人的嘛。我最讨厌运动了。哎呀，今年的枪械和体能考核怎么办呢？ 你们还有考核的？ 当然了，虽然我不出外勤，但也必须通过考核。我要是像龚博士那么厉害就好了。龚博士所有的考核，文的武的都是第一。 这么厉害？ 是啊，当年他也是第一名考进警校，又第一名毕业的，然后22岁拿到 MIT 的博士学位，货真价实的天才啊！哎呀，龚博士那么不合群，大家还让着他，肯定有原因的吗？ 任毅莫名的与有容焉，龚应贤确实是他认识的最优秀的人。而这样的人还正义又有担当，怎能不叫人仰慕？虽然脾气也是真的差。说话间，谭浩纯将任毅带进了一个健身房，这个时间只有两三个人在跑步。他们往里走去，谭浩纯提醒道， 我枪声有点大，你别害怕。 我是武警出身。 忘了忘了。 他推开一道厚厚的隔音门，来到了枪械训练室。只见龚应贤正背对着他们站在隔间里打靶。由于戴着耳罩，他对他们的到来浑然未觉。天气转冷后，龚应贤开始穿西装外套，枪套便也从脚踝转移到了身上。此时他雪白的衬衫外面就穿戴着一套纯黑的双肩腋下枪套，背带居中交叉，随着龚应贤举臂的动作分割出清晰而充满力量的肩胛骨线条，宽背窄腰一览无遗。用以稳定下盘而后踩的一条腿更凸显了挺翘的臀线和逆天的长腿，简直像电影里的特工，又危险又性感。任毅的脸腾的一下子烧了起来。 咦，任队长，你怎么了？脸好红哦，这太闷了吗？ 任毅心虚的就像被抓了现行的小偷，左顾右盼着，徒劳的想找地方躲一躲。 啊，是有点。没开空调吗？ 任毅装模作样的擦着汗，眼睛还是控制不住的去瞄龚应贤的背影。 也不热啊，我去把换气扇打开。 唐浩纯去门边找中央空调的面板，任毅深吸了几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，同时暗骂了自己几句。唐浩纯调好空调走了回来，趁着龚应贤换子弹的空档开口叫道， 龚！ 没想到龚应贤换弹夹的速度快得吓人，他 谭浩成还没喊完，他已经手落右手起，继续对着靶子射击。仁义 5.2 的视力远远的能看出每一颗子弹都正中红心。他当年的射击成绩也不错，但要到达这种程度，整个学校也寥寥无几。终于等他打完一个弹夹，谭浩纯抓紧喊道： 龚博士！ 龚应贤终于听到了，他回过头来看到两人一愣，他微微蹙眉，放下了枪，又摘下了眼罩和耳罩，这三样东西都摆在一块白色的布帕上。 龚博士，任正晓有事找你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来练枪啊？ 快考核了，熟悉一下。 嗨。 龚应贤冷冷地看着仁义，没说话。谭浩纯看出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儿，识趣地说： 那你们聊，我回去干活。 谭浩纯走后，仁义无奈地笑了笑： 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对不起，我上次冲动了。